锵锵三人行，咱们现在又跟着曹老师长学问了。这个 学习做贵族， 学习做美国贵族。曹老师，您在美国生活多少年？ 差不多27年吧，前后。 啊， 就 现在 是离开中国27年。 离开中国，现在又这个回国到青海美术馆， 对， 做馆长了啊。哎，这个曹老师，我觉得他有些，因为他在美国多年啊，他就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人际关系。这个很有意思，比方说今天我挺想让你聊一个人，这个前一阵儿这个马未都他去纽约回来，也是说参加安思远的这个拍卖，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啊，是这个文博界的一些朋友哈，我就觉得这个咱外行是不懂，但是安思远拍卖这个事儿啊，在他们这儿真是一时激起千重浪这个效应。首先是佳士得嘛，就安思远死了，他85岁吧。然后呢，他所有的这个留下来的私人收藏就拍卖呢，这个拍了大概相当于6场下来吧，大概相当于就线下拍卖，6场相当于8.16亿人民币，就是比如说一对黄花梨的这个圈椅就卖了多少啊？卖了，一对黄花梨的圈椅卖了900多万美元。 就是说他家人不想把这些展品继续维持在一个， 没有家人， 不是，问题在于他没有家人，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也没有孩子，没有后代， 他有断袖癖。 我是听说他有一个叫日本管家还是一个什么伴侣跟他一起待了40年。 他的晚年生活，他这个可能是管家伴侣，他晚年私生活我不是特别了解。我认识他的时候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个时候接触了他，知道他的一些特殊的生活风格和倾向。那个时候也遇到过，其实他带着他的伴侣，日本人，很精致的一个日本年轻人。 他跟他年龄差多大？ 那我没仔细问，好像有点距离 啊。 我还想解释一句呢，就是比如拿安思远作为一个例子，他就不能算美国贵族，美国没有贵族，美国基本上是按收入来分的。低收入阶层、中产阶级，他是按产，你的拥有的动产和不动产，中产阶级、上层人士，这个上层人士他基本上还是以财产来分的。 他在纽约第五大道上，就那个著名的那个房子，听说有20多个房间，感觉是美国非常有名的这个房子，很多人都去。你去过他那儿吗？ 去过一次。 去过一次，有什么观感？ 比较震撼，小玩意太多，看不过来。 哎呦， 就真是觉得像进了一个宝库一样。 哎，咱们可以看看几张照片啊，这个曹老师带来的，他跟这个安思远，因为这个我挺想听听他的八卦。你看这是谁？而且您看，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啊。这位有意思，我实际是第一次见到安思远是在这位先生家里，他的名字叫 Sandy McTaggart。Sandy McTaggart 和他的夫人 Cecilia McTaggart 这两位，你看他背后是一面五星红旗， 什么意思？ 他很有意思，他是在一个跟中国有关的一个机构的成立仪式上，他们家做了一些捐赠，他作为捐赠方发言。 他们俩是收藏家。 他是夫妻俩，Sandy 呢是。 这是他们收藏的。 这是他们收藏的龙袍，真龙袍。 哦，真的哈。 对 ，Sandy 是加拿大Alberta 大学的校长。 哦。 这个，Cecilia 呢是纽约的金发碧眼的小美丽姑娘。 哦。 Sandy 在年轻就看上了，就追着他就娶了他，他们有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跟他们的收藏、跟安思远和我们一起到他家里都有关。 哦， 有点八卦。 哎，好，给我们八卦一下。 这个 Cecilia 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结婚了一段时间之后，大概在60年代中期，山迪就问她，Cecilia， 你的生日快到了，你希望你给我一点暗示，生日礼物你希望得到什么？Cecilia 是很会撒娇，很可爱，非常可爱，绝顶聪明的一位女士。她说，我已经当够了灰姑娘嫁给有钱人的这种女孩子。 嗯， 我需要有钱，但这个钱不是你给我的，是我自己的，跟我有关，放在我的名下， 三弟说，那我给你一些财产呢？那不行，那是你给我的，你是有钱人，我嫁到你这儿，那不行，你给我想办法，你必须想到一个合适的办法让我有钱，但不是你给我的。 嘿，这女的可太难对付了。 不，她非常有意思，她用 就是给她建议，让她买一个，让她弄一个收藏，将来增值，这个意思是吧？ 还不是，这里面还有意思。Cecilia 的当时的英文那个句子说的也很简单 ，You fix it， I know you can， 你来解决， 你来 处理，你来把它，你搞定。 就是你要解决我自立自强的问题， 对， 是吧？ 你要解决我怎么样有钱，但是你不能给我。 对， 这个三弟呢，绞尽脑汁。当时呢 ，Alberta 附近呢有好多油井，石油。 石油。 开了一个油井不出油，又开了一个油井不出油，再开一个油井不出油，就拍卖，非常廉价。三弟就都买回来了，告诉 Cecilia， 我买了一批油井，算你的生日礼物，不贵。你平时生日礼物给他一点，也可能也就这个钱了，给他买个什么东西，不贵。如果出油了呢，你就是 发达了， 富婆。 对。 不是我给你的，我给的很少。 对， 不出油呢，咱再想其他办法。没想到这些油井就等着 Celia 出现，到他手里就不住的出，不住的出，没完没了的出。 嘿，你看这个。 出到70年代 ，Celia 开始发愁了，我这钱这么多怎么用啊？于是招了一批美术史家给他出主意，其中包括安思远、高居翰、英国的韦陀。 哎呦，那都是大名鼎鼎的， 都是大名鼎鼎的，帮他出主意。到了80年代，这些东西就太多了，已经也放不下了，他又要想办法出，想办法了。这位女士，我服的就是，我不是灰姑娘，你别给我钱，我得，这就非常有意思。 对对对。 钱到手之后呢，她要收藏，她不是说像别的任性的女孩子，我任性，我想买什么买什么。不，她请一帮学者、藏家和艺术商人，你给我出主意，我买到顶级的好东西。 哎，这叫有头脑、有原则、有章法。 对， 是吧？她是 怎么？所以英文有一句话叫 dumb blonde， 就是金发女郎都很蠢，才错了呢。这位金发女郎可是绝顶聪明。80年代，她就请了又是一帮艺术史家，包括我也在内，去把她的东西全部过一遍，鉴定一遍， 都是精品， 都是精品。董其昌最后一张书法在她家，我当时看了，我说 Celia 这一张就。 原来是油田里喷出来的。 对， 他的东，当时他就决定，那是90年代初了，他就决定给 Alberta 大学捐赠3600万美金价值的他的作品，他的收藏， 捐给 这些捐给大学，这些收藏估价都是我们大家估的，都往低里估的。 对，那要真送拍那就价值连城 了。不得了，现一件乾隆的龙袍，你这么说吧，进他家这地毯就是咱们宫里出去的。 哎，那他跟安思远就是通过这个关系，你是先认识他们，然后认识安思远。 我在他家里认识的安思远，我们去鉴定的没收钱，跟他明说都是朋友，不收钱。他说既然不收钱，我就在招待上好好对。好好招待你。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中午呢大家先将就，都刚到、今天晚上我从俄罗斯用飞机空运来俄罗斯鱼子，一会儿飞机就到了，新鲜的。 哎呀， 这比钱要雅多了。 我喜欢听这种事儿，听着也过瘾是吧？哎，咱们就说说，就是宴席之上，跟安思远一块吃了鱼子酱，然后安思远的照片我们可以看一下。哎，这是 安思远年轻的时候，旁边是耶鲁大学教中文的王方宇教授，王方宇教授对他可有恩， 对， 他进入中国的收藏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是王方宇 先 生， 安思远这个名字也是他起， 王方宇，对，给他 这是安思远的家， 进门 就是纽约第五大道上那个， 对，进门就是这个圈儿，这还不是那套圈， 这还不是， 前面中间放的是一个日本的小篮子，后面是潘天寿的画。我必须说，无论有谁对他有什么看法，他对中国20世纪的水墨画的推举，在海外的推举，功不可没。 就这对儿，就这对儿圈椅卖了960多万美元呢、这相当于多少人民币啊？ 我不会算。 这家伙，你再看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卖便宜了，这个听说才卖了140万美元，这相当于1000万人民币吧，大概吧， 宋代的雕塑，这个是安思远本人特别喜欢的，放在桌上玩的这么一个汉代的这么一个是铜的吧， 小金熊，鎏金，铜鎏金， 哎，这个也卖出了这个特高的价钱。我看这个拍卖圈里啊，在拍卖场外头啊，就安思远的这个大家就有议论，有议论呢，就说这是安思远的明星效应啊，还有的说是佳士得的这种会怎么说呢，会卖，对吧？再有一个加上中国藏家无知啊，斗富啊，才造成了他这么一个大家认为一个有点过高的这么一个卖价，有这些议论。由这些议论呢，我们就直接说到安思远这个人，大家也很好奇。你看啊，要照他自己话所说，他说我首先是一个古董商，然后是一个收藏家。所以我也听到啊，有些这个两岸三地的这个老藏家啊，他们好像也觉得说安思远的这个品味，我发现他们也有争议，就是也有的人觉得安思远的品味也就是比较烂一些，就是就很杂，有好的，但是也不是全部都那么好，等等。有你我不知道你对他是什么认识。 他给自己的定位，您刚刚也说了，我首先是个古董商。其次才是藏家，有几件小东西他是绝不出手的，他留着，但大部分东西他还是以买卖为主，他不是为了收藏为，他不是真正的藏家，他是古董商。中国的藏家奔到纽约去买有他的道理，藏家有个习惯，他喜欢收藏渊源有序、传承有序的藏品，谁经过谁的手，在哪出版过，在哪出现过，哪张照片的背景有这件作品，就说明它的传承，说明它的真假，说明它的身份。 对。 那么在安思远的这个宅子里出现过这些作品，那至少我知道是安思远经过他的手的，有没有假的，有没有不好的，安思远卖不掉的，我觉得这肯定都有可能的，卖不掉就他也就不想卖了，我自己留着用了，这种情况也有的是。很多年以前每年在没有小孩的时候，也有的是时间了，那个纽约的拍卖的预展，拍卖前的预展我们都去看，好几次就在预展的库房里跟安思远就站在那聊天。我记得有一次他出手了一件大作品，带着他那个巨大的镶金翡翠戒指，叼着他那个巨大的雪茄烟，说：“心源，我今年活全干完了，我可以休假了，跟我们去玩啊。”我说：“这才哪儿呢？”他说：“不光是今年，明年的活都做完了。”他卖了一笔大的东西，然后他带我去看，看了之后也说了一个价格，我当时就觉得他实际是一个古董商，他是个商人，好东西卖得出价钱的东西他都卖了， 他不会不舍得。 但是他同时也买，他不断的买，不断的卖，不断的买，不断的卖，他最喜欢的东西他是会留在身边，比如他那个翡翠大戒指。 哎，就是你说这个翡翠大戒指也挺有意思，他你说也没有后人，这也没有，你像照你说他同性恋，也没有老婆，对吧？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就是那么，还有人说他们拍的这个钱都去哪儿了，是归谁呢？ 这个我还真的没了解过， 就是个谜。 但是这个戒指是个谜，我看了一篇文章说拍卖七天之后这个戒指没出现。 对，因为他曾经好像是跟一个人说过，他就拿摸着手上这个戒指，他说我死后所有的东西都会拍卖。但是呢，这个东西他说会最后一个拍卖，好像这个价值对他有特别的意义，这个戒指。 对，这个可能传的不太准确。 嗯， 这个也可能他跟另外一个人说过，他这个戒指，他的戒指最后的归属，他跟我说过。 啊、哦， 就在 Celia 和 Sandy 的家里那次。 嗯，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坐他旁边。 嗯， 他就聊，又突然把手伸给我看。心源，你见过这么漂亮的翡翠吗？哦，他问我你觉得这个翡翠怎么样，我说不错。 嗯， 他当时很不舒服，你见过几块这么透明，这么漂亮，这么大的翡翠，你就说个不错，这是顶级的，再没有这么大的了。 嗯， 我永远不会离身，我到香港请金匠给我自己设计了一个戒指，让他镶在这，永远不离身。 哦， 然后说着话呢，他顺手他就说话，因为一边说话一边比划， 嗯， 比划呢那个高脚酒杯呢，他的戒指就碰上，就把人酒杯给打破了。 哦， 这个 McTaggart 家里的酒杯，我想不会太廉价，也可能不会太贵，但是呢，这就 可能水晶的 话，可能不是，话题就来了。 嗯 ，Sandy 就说了，没有关系，戒指留给我们就行了，打个酒杯没关系。 哎，这个收藏家的玩笑很有意思啊。 对，那个安思远呢就说，这戒指我是到死都不离身的，我死了戒指跟着我走。那个 Celia 就说，你这戒指啊，你跟不走。你死了，我去给你送葬，顺手把戒指脱下来，我带走。玩笑嘛。 嗯。 安思远很认真地说：“你带不走，你拿不走。我知道快要死了，我就把它吞下去。” 啊？ 我。大家就这个说到这种时候，已经不能再往下接了。喝酒，喝酒。那时候家里的佣人已经把酒杯换了，酒也换了，就接着喝酒就。就过去了。当我看到这篇文章说拍卖七天都拍完了，全都散尽，一身的收藏七天之内散尽，但是这个戒指没出现，有两种可能：一，生前就已经交给了他所爱的人，他所信任的人，愿意给的人；第二， 在他肚子里啊， 可能在他肚子里。 那那么大，怎么吞得下？ 怎么吞金自杀都有的， 可能没有 吞个戒指怎么吞不下去啊？ 可能没有，他是突然死亡，他是摔倒死的，他可能没有。 哦，没来得及吞，你看。 对。然后我又查了一下网上的图，都看不清楚那个戒指。但是有一件，有一张照片，好像那个戒指也比较晚年，不是这个我见过的戒指。所以这个事情还是个谜。 所以安思远戒指之谜啊， 听他讲这个故事，像读董桥的散文呢、啊。 哎，这本身就是很有，我觉得也是风雅的事情啊。 对，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啊，就好像安思远是个什么人物，现在说起来感觉，你比如我听到都对他的这个赞誉啊，他是叫他明代之王，就是明朝啊，就是因为据说是他算是比较早的注意到中国明代 家具 这个家具啊。哎，然后在西方， 后来很多外国人都整天买明代家具， 对，也引起了。其实这东西你不得不承认，到近些年来，中国的藏家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宝贝，还是要拜西方的这个怎么说回流啊，还是什么？他们常常都是到了美国见到外国人，哎呦，这么把我们的古代家具当回事儿，我们过去都当劈柴烧的，这才慢慢的咱们就又有了这种风潮嘛。但是。现在就有人讲这个安思远这个人呢、啊，也有一定的复杂性。比方说，有些人说他这一生啊，就是，据说这个人呢、啊，就是也很重视钱。然后呢，就是你说他捐赠，他很多时候是捐赠。可是后来人们发现啊，他是捐赠、买卖，还是什么，就多种行为同时进行。有的时候这个里边你，他不是那么简单的，是不是？据你了解。说不出口的都是真的、 为明者隐，为贤者讳，是咱们的一个美德， 美德。 所以他现在这种名声，他对明代家具的贡献，他对很多事情，尤其当代二十世纪的水墨的这种推举，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一下说不出口，他毕竟刚刚离开， 有功啊、 有功，所以呢，其实你说的可能都有一些成分吧。就究竟是，就像咱们对一个做古的人是三七开、四六开、五五开，还是反三七开，这个等时间过去一段，可能更好谈一些。 哎， 我想文涛刚才讲的其实也很清楚，他第一位他是一个商人嘛， 是， 嗯。 所以你想，他这些货他进来，他的其财富是从进来出去的过程当中获得的，他不是永久占有这些东西。那么他进来的这些途径都是人家买卖过来的，还是他安排这些东西从中国出来的？他参不参与这些东西的来源是不是都大家都知道的？ 哎呦，这个里边水就太深了，这不用曹老师说我都能了解。就是你这个你像咱们在香港，你就会知道啊，很多东西都是在香港买卖的。香港这也是有传统的。 那个芝加哥的那个 Art Institute， 就那美术馆，他那个东方馆没开之前，我89年在那里，他们安排我们到下面去看，他那时候还没开，然后东西都堆在那里，有很多画，有很多东西。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他那些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档案，都会说，比方说这个东西是1920年天津火车站买来， 嗯， $2000， 是 什么什么人买，就是每一个东西它都是从中国，当然都是从中国出去的，但是它那个那它中间可能经手什么人捐或者什么人买来，都一条一条都有。那么他这些拍卖的时候，他是不是也交代他这个来龙去脉的这些过程，以让我们可以考察这些东西的真实性或者来源流通的这些轨迹，对艺术史研究就大有帮助之类的。 这个水太深了吧， 水太深了， 就是 这个 到现在还不能出这样的，比方说他全部的收藏的总目录， 不是 全部的做这些研究，这些 是这样吧，我不说安思远， 嗯， 因为我自己不做收藏 啊， 也是尽可能的不收藏，以免瓜田李下的，我研究美术史嘛，瓜田李下， 对，你 是吧， 你是裁判又做运动员， 是你不能自己定规矩自己又去竞赛，这不合适， 嗯， 所以呢我可以假设我是收藏家， 对， 假设我是安思远， 嗯， 那我能把我的一切都说出来，都这么写出来吗？ 嗯， 你觉得会损害这个东西的价值？ 可能还不是价值，可能这样吧，安思远他毕竟太近，而且有很多事情他和中国的关系也太深， 嗯， 我觉得不便说， 嗯， 咱们举一个另外一个人例子，张大千，大家都知道， 嗯，哎，张大千， 张大千当年第一次到美国，他从台湾去美国，他去了台湾，到了美国之后非常得意， 嗯， 那个时候呢 George Ye 叶公卓是驻美国的台湾大使， 嗯， 跟带着他，带他在美国上流阶层走来走去，张大千满不客气地说，你们那个博物馆的那个什么什么老子出关是我画的 啊， 我的伪作， 嗯， 我的赝品，他就挨个不 George Ye 就说，求你了老爷子，在美国赝品作假画是犯罪的，你可不能再说了，从那以后张大千不说了。美术史家高居翰他发现他的学生当中有一位女学生是张大千的女儿，就把许多他认为是张大千的赝品拍了照片，做了一个影集，说趁你爸爸还健在，你让他 签个名， 勾一下哪些他承认是他的。 啊， 张大千临死都没有把这个交还他女儿，他女儿在高居翰去世前都没有把这个告诉高居翰。王继谦来了一句，我手里收藏的，凡是张大千有一句话，我的好多东西都从张大千那儿来的。张大千收藏印有一个习惯，凡是他认为是真的，他都盖一个大封堂收藏。 嗯， 我手里凡是有大封堂收藏，都是张大千的佳作。那么美术界就议论了，王继谦也是纽约的大藏家，大家议论，这画是王继谦放出来为了证明他手里都是好东西，还是真是张大千这么说过， 嗯， 那么安思远他作为他这样一个明码标价的古董商，他还不是像那两位，那他会不会也有一些实际是烟雾弹？ 您的意思是这是一个行规还是一个潜规则，就是说在美术品的它这个真伪以及流传过程当中不能够这么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个是一个潜规则还是一个真的就是行规？ 这是两个领域，像我做的美术史我们必须打破砂锅问到底，到美术馆你看到这个条子，这叫收购信息， 嗯， 谁流传信息， 这一定是真的， 一定要有， 嗯， 不是真的假的我们不敢说， 嗯， 这要考证，这是美术史的， 就是学术的精神是要有真伪的， 必须， 市场的态度就不是， 市场，徐老师这个是汉代的， 嗯， 文涛昨天拿来的， 嗯， 你看有没有藏家， 嗯， 文涛你说有没有证据，文涛有没有证据，文涛马上找到一个证据，这个证据你信吗？ 嗯， 这是曹勋元老师证明过的， 就是你说那阵儿这争的那个苏东坡的那个功夫帖， 嗯， 对吧，你要是这种东西你要是较真儿，哎，较到再真儿，谁看见苏东坡写了 对吗？那可能是不是，即便是说宋代的，那是不是为什么一定是苏东坡写的呢？你看见他写了吗？所以你这个问题你怎么说呢？你可以。 即便看见了，还我看见了，我说，那也可能我替这个人鼓吹呢，替这个人做广告呢， 哎， 我拿什么证 我 明 现 我 在明 看 白 见 了， 了？ 最大的幸福，收藏家最大的幸福，就是你一直觉得你家里的橱里面有一个几千万的画，其实它是假的，但是你到死都觉得它是真的，这人生多美好啊！ 哎，但是我觉得真正高端的藏家呀，应该还是有共识吧，对谁家有什么东西是真东西假东西 有共识， 对吧？还不至于会发生多大的笑话。 也有大笑话，曾经这个大笑话在纽约闹得全世界都叫。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美国的几大美术， 就是王继谦是不是？ 对，西安图。 西安图，对对，董源的那个。